What's very happened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四 十四 一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作为乐器的演奏家，可以想象双手对于他的重要，可能和生命等值吧。有这样的一位钢琴家，他在37岁的时候不幸因为患右手肌肉张力不全症，被迫退出了艺术舞台，却在接下来的岁月当中不屈不挠地坚持治疗，右手竟然最终在沉睡了近30年后苏醒了过来。而他此时的左手的钢琴技艺却已经因为30多年的磨练变得炉火纯青。大提琴家马友友对他的赞叹从不掩饰，说他是他的偶像，说他大概和猫一样有9条命。这位钢琴家就是美国钢琴家莱昂·弗莱舍。永恒的魅力，我们就走进这位有着传奇色彩的钢琴大师。我是王卓，欢迎你。 Thank you. 昂弗莱舍，被称为左手钢琴家的著名的大师，他出生在美国的旧金山，四岁的时候开始学琴，十六岁就和指挥大师蒙蒂合作演出。那个时候呢，指挥家也是称赞他有着一个世纪一见的钢琴技巧。后来弗莱舍成为了阿托尔·施纳贝尔的学生，这段学习经历也成为了他一生当中最宝贵的财富。恰恰是他的这位老师施纳贝尔，他得以了解到了最接近真实的贝多芬。师承脉络是贝多芬、车尔尼还有莱谢蒂斯基、施纳贝尔。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弗莱舍和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签约，留下了一系列赫赫有名的录音，包括和克利夫兰交响乐团合作的贝多芬、布拉姆斯的钢琴协奏曲，他们录制过的莫扎特、格里格、舒曼的钢琴协奏曲也都获得了高度的评价。可是正当他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的右手却不给力了，但他仍然坚持用一只左手录制了一大批左手的曲目，同时也拿起了指挥棒。新世纪的伊始，他的右手苏醒过来，此时的心情怎么样形容呢？没有心花怒放吧。幸运的是，在那么多年之后，他的右手机能并未衰退。他说，我还是幸运的，如果元昊乐手在嘴上得了这个病，什么注射恐怕都是徒劳的。全世界，据我了解，大概有10000名的音乐家正受此痛苦。2004年，有着纪念意义的一件事情，就是发行了他自1960年以来第一张双手录音，并意味深长的起名为《双手》。在3年之后，也成为了一部讲述弗莱舍这段涅槃重生经历的短小纪录片的片名。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莱昂弗莱舍他的演奏，当然了，在耳边的就是他演奏的巴哈。 Thank you. 耳边是弗莱舍莱演奏的莫扎特降 E 大调第四号钢琴奏鸣曲，作品第282号。在他的世界当中，从巴哈、莫扎特一直到贝多芬，包括肖邦，都是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将要为您呈现的他的演奏。这样的一位传奇的钢琴家，也是我们今天要和你分享的人物。其实弗莱舍他的作品他的兴趣，演奏的作品的兴趣绝非止步于德奥传统的曲目。一位美国作曲家博尔康为他和有着类似遭遇的钢琴家就是格拉夫曼，他谱写过双钢琴协奏曲。这个曲目呢，有趣之处在于它是以三种方式来演绎的，或者每个钢琴声部单独和小乐队弹一遍，或者两个声部结合起来和一支合并过的大乐团弹一遍。那此外呢，弗莱舍还在2004年首演了辛德米特作于1923年的左手钢琴协奏曲。这部作品当年是写给奥地利钢琴家保罗·维特根斯坦的，但是呢，被这位钢琴家拒绝演奏了。奇怪的是，保留下来了他的演奏权，不允许任何其他人来弹它。2002年的时候，手稿被发现在他的遗孀家中，弗莱舍也就借这个机会成为了罕有的首演历史旧曲目的钢琴家之一。 Thank you. 如果你此刻刚打开收音机，可能会觉得曲目怎么今天有一点普遍偏慢呢？那是因为今天我们特别聆听的就是耳边的左手钢琴家他来演奏的音乐。这位左手钢琴家就是莱昂弗莱舍，他的故事和音乐一样动人，不屈不挠不放弃的精神是肯定的，而且他还有一颗坚持的心，对音乐永恒的爱和追求。 Thank you.

will happen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四 十四 地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弹钢琴，一只手弹钢琴，只有左手。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到的，就是用一只手演奏的钢琴曲，全部都是左手的钢琴曲。这也是来自于钢琴家梁弗莱舍，来听他的左手人生。我是王卓，欢迎你回到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音乐就好像音流一样，音流飞翔的时候，让我们感觉到音乐确实是那种缓慢的、庄重的、带出气势宏伟的音乐。那究竟这样的一段音乐是来自于哪里呢？它就是巴哈非常著名的 D 小调半音阶幻想曲和副歌曲。今天永恒的魅力和你一起来分享的音乐，来自于一位传奇的钢琴家。这位钢琴家的名字就是弗莱舍，莱昂弗莱舍。他来演奏的有巴哈，有肖邦，有莫扎特，还有贝多芬的音乐。在巴哈那个时代，使用幻想曲指的就是想象的自由飞翔，所以在这样的一部作品当中，巴哈将幻想曲和副歌曲结合在一起，在最自由的形式下和最严格的形式之间激起戏剧性的对比。在这样的一个演奏版本当中，我们听到的就是钢琴家莱昂弗莱舍他的演奏。 Thank you. 2006年10月发行了一张新专辑，就是我们今天所听到的 Flasher。 那个时候呢，他的手已经好了，不过呢，在这里面他演奏了很多位作曲家的作品，包括巴哈，包括莫扎特，也包括耳边的小邦。美国钢琴家莱昂·弗莱舍已经接近90岁，他在1964年患上了局限性的肌肉张力障碍症，使他的右手几乎残废，影响了他的视野。于是他改为指挥表演左手钢琴曲，还给出类拔萃的青年钢琴家上课。他是从1959年就是巴尔的摩皮波迪音乐学院的教授，后来呢又在费城的柯蒂斯音乐学院和多伦多的皇家音乐学院任教。他还在世界上一些顶级的音乐学院担任客座教授，比如像巴黎音乐学院、萨尔斯堡莫扎特学院，还有西班牙的赖纳索菲亚学校，耶路撒冷的米什肯诺特学校。2007年，世界教师大会把他选为荣誉人物。弗莱舍他说，手受了伤使他更好地成为了一名教师，因为如果手行的话，他就会坐在那里仅仅给学生表演怎么弹一首。而现在在大师班上课上呢，他是用一种特殊的技巧在钢琴上做示范，再加上他娓娓的讲述，引出人们生动的想象。是的，这也是成就了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位好老师吧。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来听一听他演奏的《献给爱丽丝》。可能有人会觉得《献给爱丽丝》听过太多的版本了，但是耳边的这一段是来自于这位传奇的钢琴大师弗莱舍。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